人们自顾不暇，滋溜钻到后寨去了。到后寨干什么呢？他得找点路费，因为啊，他跟王扁的关系处得不错，王扁有什么事儿也不背着他，他知道内宅一拉六有五间仓库，那里边金银财宝各种东西应有俱有，这仓库不是属于公众的，那是王扁私人的财产。有一次王扁高兴了，喝完了酒，领着王顺贤六就指点给他了，所以这王顺心里头有数了，他提着刀奔仓库就来了，仓库这阵也乱了，没人管，他很顺利的把锁都打开，就来到里边。他一看这屋里啊，躺香立柜，什么都有啊。他用掌中这口假大关刀，咔嚓咔嚓，劈开了几座柜。果然里边有金银，他也没过数目。找了个包袱皮儿包了一大包，觉着足够用了，这才提包转身出来，也该他倒霉。他刚到了院里头，对面正碰上细脖大头鬼方书安，因为混战嘛，方书安见贼就追，见贼就打，眼睛也杀红了，正好到后院，一抬头看着王顺了。方书安一咬牙，把大脑袋一晃，喂，陈小子，你他妈溜达到这儿来了，老子正想找你呢，找刀，搬过去就是一刀。王顺这阵儿就怕人认出他来。无心恋战，如果要安心打，方书安一百个也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王顺虚晃一招名身上房，是撒丫子就跑，他奔后山就下来了。方书安再想回去找人去，就怕断了线，大脑袋一琢磨，这小子要溜不行，我得跟着他，他是叠云峰第一名要犯的，抓的就是他，我能让他跑了吗？但是方官一边追一边就喊，来来人来，有听见了没有，贾旭良跑了，王顺他妈这小子跑了，奔后山来。这一边追一边喊，结果也被人听见了，谁？小义是爱虎。爱虎听见方书安拉敌儿，王顺跑了，爱虎心就一动啊，赶紧转身找人，把白云生、韩天景、卢真给找着了。本来啊，想找徐良，一看徐良跟白玉瑞杀的跟雪人一样，正在混战之中，抽不开身。时间不能耽搁，所以他们四个人就提着兵刃追起来了。追着后山，到处是战场，到处是火光，再找方砖找不着了。爱虎他们可急坏了，听说是奔后山去了，干脆就追吧。结果跟方砖呢，还跑到岔道上去了，一个奔东北，一个奔西南。不表爱虎他们，单表方书安，这阵他也豁出去了，压着小片刀是在后的紧追不舍呀。出了叠云峰狼牙涧，跳过老山头，又跑出十里地，方书安累得虚虚之喘，打凉棚往前头一看，可不是王顺，王顺提着大包在头前紧跑，这阵是不顾了命了。方书安在后头就紧追，一边追一边叫唤，站住，王顺你跑不了了，

我让我用不着那么麻烦，这么办吧，你呀随便给我颠兑颠兑，弄他八个菜，冷荤热素煎炒烹炸，捡个最拿手的给我做来。哎，好了，那你用多少酒？你多了不要，半斤吧。不过还要好酒，嘿，您放心吧，咱们有自己酿制的，叫开坛十里香，在十里地以外顺方您都能闻着香味儿。 行行行行，那就是他吧。 伙计告诉厨房给准备，方官利用这机会往椅子上一靠，觉着昏昏沉沉的，身上有点发突突，他知道没吃饭的缘故，另外也不多休息，眼睛有点发涩。他往街上瞅瞅，买卖陆续都开张了，行人也在增多，唯独没有紫面金刚王顺。可是他又一想，即使王顺出现了，我怎么抓他？没人家能耐大呀。哎呀，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房管心里头正然胡思乱想，伙计把菜陆续端来了。老方高鼻子一闻，真香哎，大概是饿了的缘故。方砖低着大脑袋把筷子抄起来，他就吃开了，这阵酒也给烫好了。他一边喝着一边吃，用眼睛打量打量这屋，里边是后院，可能是饭馆的人的下处。这饭馆还真不小，他坐的是散座，卫生方面也不错。靠着里边呢，一拉六有五个单间，那是雅座，帘都没挂啊。方官一想，这小小的地方还有这么阔气的饭馆啊？对，我他妈有钱呢，我讹王顺这一下就讹了1000来两银子，这回啊，我得肥吃肥喝补补身子。想到这，他掂掂这银子包，不由得高兴。这方官这人呢，挺爱小啊，平日的时候很节俭，连一个错钱都舍不得花，如今发了个小财，他真是喜出望外，腰板拔着晃着大脑袋，他吃上。这时候呢，饭馆陆续这客人就来了，哗哗哒哒的也有那么20几个吃饭的。方官有时候看看，有时候闷头吃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从外边堂锣一响，走进一个盲人来，嘡嘡嘡。方官回头一看，是个老头，这老头是个大个，稍微啊有点勾溜腰，脑袋都秃了顶了，就后脑勺还有那么100多根头发，把它拢在一块梳个小疙瘩揪，大草帽在身后背着，斜挎着个黄布兜子，油纸麻花，上面还有几块补的，这兜子鼓鼓囊囊，稀里哗啦直响，也不知道里边揣的什么，手里头拿着小长锣，右手拄着明杖，往脸上一看呢，是个盲人，光有白眼珠，没有黑眼仁。这老头跌跌撞撞进了饭馆呢，伙计赶紧迎上来了，老爷子，哎，慢点慢点，您那往这儿走往这儿走，您那要用饭吗？ 我闻着香味了，这不饭馆子吗？ 对了，这叫三仙居， 我就冲这名头来的，